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18回，宋永仪犹豫不决，进退两难。平心而论，裴景山如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仍能做出这样的决断，足以证明他确实很喜欢谢之真，人品又端方清正，不能不说是一位良配。因着季温瑜的鬼日伎俩，谢之真这几年东躲西藏，白白耽搁了大好韶华。如今年岁渐长，以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嫁一个他自己喜欢的，实在比和名义上的弟弟吴梅苟合要强得多。然而且不提他内心的酸涩不舍，单是谢之芳那边便不好交代。表弟在辽东声名鹊起，斩杀蛮夷无数，手染鲜血，满身戾气，出生入死博了个杀神的名号，看起来好不风光。然而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，他所图的根本就不是建功立业，而是早日拥有保护谢之真的底气和实力。他心心念念着有一天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，让谢之真心甘情愿地和他结为夫妻。若是叫他听说姐姐另有打算，莫说裴景山性命难保，自己这个负责守护谢之真的表哥也脱不了干系。宋永仪只推说自己做不了主，需和家里长辈商议，将裴景山暂且打发回去，硬着头皮去寻谢之真。将自己设置的考验和裴景山的态度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他瞧见谢之真微微颔首，脸上浮现出一抹浅浅的微笑，越觉得心惊肉跳，压着嗓子问道： 真妹妹真的打算嫁给他？ 有什么不好吗？谢之真主意已定，闻言平静地看着他，一双美目黑白分明。三哥想说什么直说便是了。 不是不好，只是你有没有想过明堂那边该如何交代？ 宋永仪有些着急，索性将话摊开来讲。 真妹妹，你了解明堂的脾气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陛下和皇贵妃娘娘许过我婚嫁有几的恩典，我自己的事为何要向他交代？谢之真说话不疾不徐，语气十分笃定，显然已是早有计较。我这就给父亲母亲写信，请他们出面帮我操持婚礼。至于明堂，他远在边关，战事紧凑，实不必为这种事分心。等他什么时候回来，补一杯喜酒也就是了。听他这番话，竟是要先斩后奏的意思。宋永仪慌了阵脚，这才意识到谢之真经过几年历练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逆来顺受的深闺少女了，急得一下子站了起来。 真妹妹，你别跟我装糊涂，就算木已成舟又能怎样？你以为明堂干不出夺人妻女的混账事？等他收到消息赶回来，裴景山轻则断手断脚，重则断子绝孙，就连你也…… 他组织了一下语言，含蓄地提醒他： 真妹妹，明堂虽然纵着你宠着你，可也不是那等没有血性的人，真把他逼急了眼，说不得会对你做些过分的事，到那时谁都护不住你。 谢之真沉默片刻，竟然将这种可能性都算了进去，轻声道： 那就请三哥帮我问问裴公子，问他肯不肯关了铺子，带着弟弟妹妹陪我去异域躲躲。天高海阔，总有我们容身之处，如此也省得你们日夜为我担惊受怕，省得歹人贼心不死，胡作非为。 宋永仪万万没想到，谢之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竟然将谢之真养成这样深思熟虑又大胆固执的性子。额角青筋暴跳，半晌才挤出一句话： 真妹妹，你这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，到底是真的喜欢裴景山，还是觉得这样对明堂更好？ 谢之真叫他一语道破心病，娇颜发白，长睫颤动。他轻叹一口气道， 三哥，实话与你说，这两个原因都有。我觉得裴公子心地善良，处事稳妥，是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。待到嫁过去之后，我一心一意对他，日子过得总也不会太差。明堂年纪还小，前途不可限量，若是一直和我这么不清不楚地纠缠下去，早晚会毁了他自己，叫我怎么忍心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还不如趁此机会将他的妄念斩断。他就算再生气再恼怒，也不过难受几年，等他长大了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自然就会想通。到时候无论是迎娶郡主，还是娶别的好人家的女儿，都能是一段佳话。宋永仪几乎要被他说服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同样是表亲，因着藏在心底的爱慕之情，他对谢之真还要更偏向一些。这会儿踌躇不定，若不是顾及着父母家人，真恨不得自己上场将他拐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方才长吁短叹道， 爸爸爸，你既执意如此，我也不好再劝，只希望你将来莫要后悔。 谢之真轻轻嗯了一声，命琵琶取纸笔过来，给谢夫人写了一封家书。一场大旱撕破了太平盛世的华美外衣，露出肮脏混乱的本来面目。贪官勾结，匪寇横行，百姓嚎哭不绝，饿殍遍野。高坐在皇城中的帝王却在醉生梦死，修真炼性，做着羽化登仙的美梦。看不见的黑手在幕后悄悄推动着这一切，加快了帝国衰颓崩塌的进程。短短一月之间，暴动此起彼伏，反民们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占领了嘉兴、湖州两府，自立为王，建成气候。皇帝终于发现形势不妙，急忙整合了长安附近几座城池的兵力，任宁王麾下的副将符子敬为将，前去绞杀乱军。出乎谢之真意料的是，谢夫人的回信里竟然没有允诺婚事，而是细细问起裴景山的家世为人，又提醒他问问明堂的意思，言语间透露出自己做不了这个主的讯息。父母皆在，自己的婚事为何要征得弟弟的同意，真是好没有道理。谢之真紧蹙额眉，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身边至亲不知何时竟全部倒戈，站在了弟弟那边。就连和他主仆一心的琵琶，近来看到他和裴景山说话时，也藏不住脸上的忧色，许多次欲言又止。他起了逆反心思，竟真的拿起毛笔往素雅的信笺上写下了自己要嫁与他人的事，言简意赅，不过半页纸便将事情说了个明白，和谢之方的长篇大论截然不同。前往辽东大营的信使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生出悔意，生怕宋永仪的提醒成真，弟弟急急忙忙赶回来犯浑，遂令丫鬟们打点行装，打算和裴景山相约出去躲上几年，左不过晚些时筹办婚事，总好过闹得两败俱伤无法收场。宋永仪拗不过他，还不等和裴景山通信，谢夫人的第二封家书便八百里加急递了过来。谢涛在青楼里和妓女欢爱的时候犯了马上风，如今手足瘫痪，重病在床，急召女儿回长安侍疾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